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现在我和王哥这个准度啊越来越高了， 这个节奏卡得非常的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课格式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点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 叶鹏是太捧了啊， 太积极了。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特别积极、特别捧的二位。 大眼睛的一梦， 噎着我了啊！好，那我们先介绍一梦啊，女士优先啊。大家前两天可能已经熟悉了啊，我们一梦也来过我们节目一次了。 对， 啊，是我们。 怎么样？ 北京青年广播其他两个节目的非常优秀的年轻的主持人 一梦，怕没怕？这个节目跟节目风格是不是差异还挺大的？ 没有，这个节目很轻松，很好玩 啊！行行，内心 你这话要是让领导听见了，我怎么交代？我们节目怎么就轻松了？开玩笑，好， 心情很轻松 啊！对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每天这个剧本读完之后都是啊，神清气爽。好，再来介绍一下，神特别清，气特别爽。 行了，甭介绍。 哎，行，那算了。 老朋友叶鹏， 算了吧。 叶鹏你好，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好好好， 嗯，哎，叶鹏老朋友， 太好了。对， 今天呢，我们唯独剧本的下半时段呢，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哎，挺好的一出戏啊。 嗯， 这个我们 你看过吗？你就说 没看过呀， 漂亮。 你得先说好啊。 其实我们这一部呢，我们唯独的剧本内容呢，不是电影中的那个《三生三世》，是电视剧版的，大家可能对这个更熟悉一些啊。各种上神，动不动这比这个小几万岁，那个比大几万岁的。 那个电影跟电视剧还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波人演的。 不是，是不是一波人？故事情节都变了吗？ 我没看电影。 一会儿呢，我们来看看啊，谁来这个杨幂出演的这个白浅、 嗯、 啊？到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谁来比较合适？ 嘿、 啊，是我们男性化的，还是更男性化的来白浅比较合适？ 哎哎，差不多得了啊，要三线城市快手水平了 啊。好，哎，这个有道理，我一定要是控制自己这种越来越 low 的这种状态啊。上半时段还是给大家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这控制不住， 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颤抖吧，阿布》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8036万。《颤抖吧，阿布》呢，改编自疯丢子的小说《颤抖吧 ，AT》啊，讲述了躲星战士阿布意外坠落地球，寄身于唐家庶女唐青叶身上，并和唐家长子唐青峰在残酷的皇权争斗漩涡当中相爱相杀的故事。该剧一经播出便艳惊四座，凭借脑洞大过天际、技能搞笑满点、良心制作等元素，成为了学生党。上班族茶余饭后热议对象。本周呢，本剧迎来了收官啊，网友呢对他走结局的走向猜想也是热情高涨，集体是脑洞最终的结局。在最新的预告当中啊，好像说阿布是为了保护重伤的唐青峰，只身犯险，独自面对宇宙海盗零的威胁。躲喵喵啊，为了救萧如意，不惜耗尽最后的生命。这个剧情越来越虐啊，观众纷纷表示要给编剧寄刀片 儿。嗯，可以随便脑洞一下，看看最后是一个到底什么样的走向结局啊。 嗯、 好，再来推荐一下第二部《异地恋》，播放平台是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110万啊。该剧讲述了英国贵族海归教授方佐回国之后，到故乡纪念已故的父母，在海岛勿忘岛上与29岁的女剩女石楠相遇啊、 嗯。 这个两人不打不相识啊，慢慢的互生了好感。而后呢，这个方佐无意间发现石楠正是当年车祸的时候。 后救他的这个超人女孩， 哎呀， 就此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浪漫的爱情故事。 嗯， 两个人在相爱的同时呢，也开始被迫的接受这个异地恋的考验，接受即将发生的重重困难与考验。其实这个异地恋啊，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如果有感受的话，可能能理解，挺难的。 你谈过吗？ 谈过 啊， 谈过异地恋，有感受，太难了，所以说没成。 那人生的经历嘛。 嗯，该剧呢也汇聚了李佳文、毛方圆、朱俊伟等众多的新生代演员，共同的演绎一场比较唯美的异地恋。 嗯， 第二部， 嗯， 听半天英国的事儿， 不是英国回来异地吗？ 哦， 你放英国一个，它不就异地了吗？ 是是， 对不对？你放朝阳，你放通州一个，放海淀一个，它不就异地了吗？ 这话也没毛病哈。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叫做《神经学妹》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260万。该剧定位为一部校园纯爱悬疑剧，讲述了呆萌学妹夏米天生体质特殊，偶然间和因抑郁自杀的女孩乐优的灵魂融合。为了摆脱乐优的纠缠，夏米无奈之下只能答应帮助乐优找回失去的记忆。而这两个女孩性格迥异，却共同使用同一副身体，常常闹得是啼笑皆非。而在相处过程当中，夏米和乐优也渐渐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两人意外发现原来乐优并不是死于自杀。 嗯，这个后来咱们可以琢磨琢磨这个走向会怎么样啊？ 悬疑剧啊！ 悬疑。好，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网大啊。首先推荐的是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一个，现在这个播放量也下来了，这个时间可能稍微长了一点。推荐的第一部网大是《我的朋友圈》啊。这个朋友圈呢，讲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是多平台播放，播放量达到35万，塑造了两种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人物典型：李成，忠厚老实，诚实守信，为了亲情爱情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余华，急功近利，虚荣浮躁，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两个人呢是发小，哎，当然了，这个发小那个性格比较互补啊。1997年的夏天啊，李成因为给女友来回这个 BP 机啊，当时还有这个汗血， 97年嘛 啊，与这个一个大汉发生争执，后来被这个大汉呢用大哥大哎给砸伤脑袋，结果一昏迷接近20年。醒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信息高度发达，这个朋友圈啊、微信红包等等，什么都不知道，与当今这个社会可以说是严重的脱轨，闹了不少笑话。他一心想寻找这个初恋女友啊，结果在这个不靠谱的余华的忽悠下，开了一家华城网红策划公司，说不仅那能赚钱，还能帮你李成啊找回这个初恋女友。就开业不久啊，故事发生了惊人的巧合，当时这个大汉呢，打伤他这个大汉呢，成了公司的大客户。 嗯， 其实你是这个走向呢，我们就是比较好理解啊，就是因为它经过年代这个差异，比较容易造成这种冲突。 对， 因为20年前没有东西太多了， 对， 现在这个进步实在太快了，我都觉得就是可能3-2年，如果你不经意间，你 就 会发现 对脱节了。 对，你平常使用的工具和这种通讯方式，各种科技进步的真是特别特别快、 嗯、 啊！我的朋友圈这样一部网大， 嗯，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大叫做《国境线》，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3万啊！该片呢主打犯罪悬疑。极具封闭的叙述式手法和公路电影的风格完美结合，其中丝丝入扣的剧情和紧张揪心的枪战更是全片的亮点。说两名悍匪啊，为了逃避追捕决定越境，两名偷猎的爱好者啊，这个在等待买家，一名女子只身前往无人区去抓出轨的老公，这三拨人呢、啊、在国境线附近突然遭遇了沙尘暴，唯一可以藏身保命的地方就是不远处解放军的边防哨所，而留守值班的两名解放军战士同意他们暂时进入哨所避难，同时核查身份，记录备案。这三拨人在哨所就是心思各异啊。 嗯， 解放军战士发现疑点之后，旁敲侧击，先后识破了偷猎者和悍匪的真实身份。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之后，将悍匪狙击在国境线之内。影片正面展现了军人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 嗯、 哎呦，不错呀。 嗯， 我记得之前那个我们有嘉宾来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为什么现在国产的一些电影，包括一些哪怕是院线电影在内啊，很少会去拍这种带有枪战题材的爆破镜头的，都去拍那种什么悬疑啊或者爱情片，就是因为枪战这种场面它贵。 对，一个是周期，一个是成本 长。对， 你拍这一个 周期是时间成本长。 对 对， 同时呢，这个可能道具成本呢、啊、爆破成本呢、啊、一切、这 个、就一个是钱，一个是时间嘛，大制作嘛。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战狼二横空出世啊， 对， 获得了这样一个成绩，也是各种原因啊导致的。 所以这个国境线这一部网大啊，这种题材，包括现在像最起码他提到的这些，如果真的都有的话， 对， 说实话，那还是让我们挺值得期待的啊。 看这个名， 看场面嘛， 看场面吧。 真的是，我看电影就喜欢看场面，因为我是外行，我就喜欢看热闹。 啊，对吧？你首先你 连看电影都讲究排场， 对，你得让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还可以，这70块钱花值。 哎，你们也花钱了， 对不对？ 你觉没觉得这就把你自己下了一个套？ 什么套？ 你作为相声演员，我们如果看场面的话，你们得多大一个群口能满足我们的欲望？ 不，这不一样啊！我们的场面完全在于舞台的个人魅力。 来，叶鹏，现在就其实以前这个某啊，当时这个电视台的一个剧说，来，现在请叶鹏一个人啊，给我们一个2000人的大场面， 请给我们 2000人大场面， 来展现一下个人魅力。不过了， 当时跳来跳去，我记得是 过不下去了。 对对，一个人演2000人， 哎，2000人大场面。好，这个2000人大场面过了啊，到这走，大家走的比较快，散的比较快啊。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要给大家围读的剧本是《三生三世》，很多人对这个片子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骗子， 不让说。我这个读音没错 啊，对这个片儿和对这个片 啊，对，只能说影片啊， 对， 这个电视剧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其中那个主题歌呢也非常好听。那我们稍事休息啊，把这首《凉凉》送给大家，咱们下半时段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鹅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哈，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青年广播，每天准时为大家送出的今晚游戏。我们的982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那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 Herfun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这回咱们调过来啊，我们的老朋友叶鹏，叶鹏你好。 大家好， 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啊，本职工作对。 好，青年相声演员一梦。 哎，别， 是吧？那这相声就要火了。 我们青年广播优秀主持人一梦啊， 一梦啊 ，Hello， 大家好。 叶鹏，你们要是能让一梦去给你们说两段相声，我觉得 哎，一梦哪天咱俩把他顶了得了呗，你跟李云飞你们俩都歇吧，行不行？ 可以，那 肯定不在意， 我们真不在意， 本来那边也大死不活的干着了， 谁告诉你能只要能给我挣钱怎么都行？ 哦，这个看看这个直播平台啊，张成镇啊给我们送的是玫瑰，下面是一件衣服。哎，挺像是相声的戏袍。 哎，谢谢， 疼的应该是啊， 也没准可以看成旗袍。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人家气儿开前面的， 那是什么衣服呢？ 挂了吧。好，我们下半时段呢，还是来围读剧本。今天呢，我们围读剧本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三生三世》已经比较偏后了，中间这一段，31集，当时这个白浅失去记忆之后啊，与这个神助攻阿离是他的孩子嘛，那痴情的天族太子夜华相处的几段搞笑又不失甜蜜的个剧情，背景呢是夜华决定留在这个青丘小住几日，白浅心里害怕夜华呀，发现自己就是私音，不得不答应。夜华带着白浅和阿离去凡间逛集市，白浅就埋怨这个夜华不早早说，哎，这是。今天是阿离的生日，我怎么不知道啊？白浅在凡间呢，结果被人调戏了。夜华吃醋，趁机强吻白浅。这白浅就是 还能这样的？ 你来白浅吧。 我来白浅，多这毫无意外嘛，是不是？你就要这么干吗？ 行，我觉得可以。 行，可以，我无所谓。我还想来夜华呢，我也想来王爷，是不是？ 哎，也可以考虑啊。 不行，我绝对是要必须演王爷。 那这样，这个咱们这因为这是一共三段戏，其实这个在第一段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有一个角色是这个米谷。 米谷是个什么性格？ 是一个就是小树精，是在这个就是这个白浅的这个手下，管白浅叫姑姑，他整个这一个镜嘛， 小太监的意思呗。 啊，不是，还是 树精啊，我们精灵，我谢谢你。 他是一个挺纯情的一个小伙子的。 哦，那我来不了 啊！怎么？但是这个 主要是因为小伙子你来不了， 反差比较大。咱们第三段的时候呢，这个米谷这个人物不存在了，但是出现了一个王爷， 王爷 调戏白浅， 我就会调戏。 这因为他俩分的比较开。 哎，你能说点不三俗的吗？ 我特别不会调戏， 真的，真的。咱们这两个角色你一个人担了吧？ 行， 前面稍微清醒点。 不是，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尤其是这种吧，偏偶像剧吧，就像我们这种人，我们实在是有自知之明，我不像郑磊似的，对吧？你实在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 哎，那你演白浅吧，你让他调戏调戏你。 我来白 恶心恶心的，因为这事好不好？ 我不来，不行， 让叶鹏好好过过瘾。 咱们第一番咱先正常来啊， 行， 咱们想主意。 好， 阿离这个同声一梦试试。 我来， 那行，咱们先听一段原声。 我啥玩意儿？我演啥？你演啥呀？ 白浅，你又被人调戏，被人强吻那个 啊，女主。 来，我们先来一下这个原声，我们听一下啊。这主要是第一段，当时有米谷和白浅和阿离的这么一段戏。 小殿下，你慢点。 哎呀，小殿下， 杨青，杨青，你说话不够数，明明昨日说好要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 弥谷万死，不活命弥谷，好生守住青丘。可太子殿下的到来，我实在拦不住啊！弥谷请求责罚。 易华君也来了。 父亲说娘亲不愿意同我们回去，是怕一直住不惯天宫。这没什么，我和父亲搬来与娘亲同住就是。只要有娘亲在，阿姨是哪里都住得惯的。 你要搬来与我同住，你父君也要一起来？ 姑姑，淡定，这也是有先例的。 先例？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表姐做太子妃，天君不满意，老天君一直天着下来，就把他罚到了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竟生出了情意来，便回了天宫，为一桩美谈。 好，就是这么一段啊，前面就是开个头啊，走个引子，然后这个弥谷的这个角色性格是这样的，王爷那个叶鹏根本不用揣摩，绝对没有问题，是吧？ 对 对, 对。 好，那咱们按照这个三二一，从这个弥谷追着阿离，小殿下，小殿下，咱们就开始。哎呦，我突然间发现给自己留这么好一个角色，叶环。 要不咱俩换换？ 我都不太好意思。 你确定吗？那你别。 第二番咱换，好不好？ 啊，行， 来。咱们第一番啊，三二一，从弥谷的台词开始。 好， 三二一， 小殿下，小殿下，你慢点，小殿下。 娘亲，娘亲，你说话不作数，明明昨日都说好了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 弥谷，你这是？ 姑姑，哎，您可算是从东海回来了。弥谷万死，姑姑命弥谷好生守着青丘。奈何弥谷的本事对付个把小仙尚可，天族的太子殿下大驾，我实在拦不住啊。 易华君也来了。 父君说娘亲不愿同我们回去，是怕一时住不惯天宫。这没什么，我和父君搬来与娘亲同住就是。只要有娘亲在，阿离是哪里都住得惯的。 你要搬来与我同住，你父君也要一起来？ 姑姑淡定，这也是有先例的。 先例？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表姐做太子妃，天君不满意，老天君一指天旨下来，就把他罚到了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没想到天长日久，两人反倒生出情意来了。 夜华出现，芊芊，有何不合适？你我已有婚约，我到你青丘小住，名正言顺。 叶华君，你不怕你的侧妃会？哎， 我没有什么侧妃。我想来你这里住，左右你才是我的正妻，与旁人不相干。 那么六卿公主？ 哎，那六卿死活不愿嫁西海的二王子，他此前照顾我和阿离良多，我便将他带回天上做个婢女，待他哪天想通，他自己就会回去。 父君，娘亲既然已经回来了，咱们就快些出发吧，再不走天都要黑了。 出发？去哪儿啊？ 去凡界呀。 既然到了凡间。 娘亲，你怎么变成叔叔了？ 团子，这几日你便换你父君阿爹，换我做个叫干爹吧。 哦，干爹。 芊芊，你男子的装扮倒很潇洒， 兄台过奖了。 阿爹干爹，你们看那边居然挂着元始、灵宝、道德三位太爷爷的头耶。 那是面具。 面具？哎，这个台的狼牙棒好奇怪，上面穿了好多红色的念珠。 那是糖葫芦。 这凡界的市集着实比青丘热闹。哦，对了，叶华君，怎得今日有兴致到凡界来？你不是一向公务缠身的吗？ 今日是阿离的生辰啊。 哎呀，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般大事情也不早些与我说。我现在这手边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团子唤我一声娘亲，他过生辰我却不备份大礼，也太叫人心凉了。 你要送他什么大礼？夜明珠 啊？你怎的知道？ 天宫上几个老神仙酒宴上闲磕的牙，不经意就说起你送礼的癖好， 据说呀，你这许多年来是积习不改，送礼从来只送夜明珠，小仙呢就送小珠，老仙就送大珠，十分公平。我以为纵然那夜明珠十分名贵，阿离呢人小不识货，你送他也是白费，不如今天好好陪他一日，哄他开心。 我有颗半人高的，远远看去像个小月亮，运到团子的庆云殿放着，保管比某日星君的府邸还要来得明亮，那可是四海八荒。 小心！镜头转到凡间，王爷， 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呀，本王好生仰慕。 好说好说。 好白好嫩的手。本王一见公子就很倾心。公子， 公子，这是 这位公子是要找干爹双休吗？ 正是正是。哎呦，谁呀？谁敢暗算本王？ 我。 你小子什么东西？ 你调戏我老婆，倒调戏得很欢快嘛。 夜华君，你来得真巧， 能将我阿爹引得生一场气，你也是个人才，干爹，你说是不是？ 哼哼，你们可知道本王是谁吗？哼 哼。啊！夜华君，你把人弄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甚好甚好，哎，你的事儿办完了？ 办完了，你怎么被人揩油也不躲一躲？ 嗨，不过被摸个一把两把嘛。 抓过来，夜华吻了白浅一下。来，阿离偷着乐。 阿爹蹬图子，蹬图子，你这是？ 不过是被亲个一口两口嘛。阿离在一旁捂了嘴，痴痴的笑。 本上神今日竟然让这个比我小九万岁的小辈轻薄了。哎呀，怎么样？这小嘴作的。 这个真的，我当时都没想起来，我听这声的时候我都懵了。特别棒，特别棒啊！尤其这王爷，虽然王爷话不多，但是叶鹏 确实挺欠打的，是不是？ 挺欠揍的、啊。 哎，几句话就想让大家揍他，是不是？ 很到位啊！ 就差点让我们想宣扬暴力了。 最大的幽默就是自嘲。 你最大的幽默就是有自知之明， 你还搓一下吧。 这个我真的实在是没法往上接了。刚才自知之明这事儿，实际他是叶鹏说我没有的。哎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是啊， 其实我们在看《三生三世》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有一感觉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的制作，就是包括这个，以前我《三生三世》刚开始上映的时候并没看。后来中间花叉着看了几集，包括最近时间做节目去看的时候，发现无论从制作啊，从各方面还是挺精良的。 嗯， 就是比我曾经以前对这样一系列的这种类型的电影和电视剧呢，就是改观非常大。我以前认为可能大量的那种特效，这虽然它是特效，也可能很多人比较有微词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无论它的服装、道具、场景和制作的用心程度，还是真挺不错的。 嗯、 而现在很多比较大的制作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演员的片酬非常高啊，但是现在真的投资特别特别的大了，超大。就是几个亿、几个亿的投资，几十集的电视剧， 不是哪来那么多钱？ 不是，他看好多关键，我认为是我喜欢看细节。现在很多古装剧也好、嗯，或者是民国戏各种的细节，他特别不注意。比如说， 嗯， 这古琴的摆法， 对， 都摆反了，那弹不出声来， 是 吧？比如说，再说您一个清朝戏，您这个非要表现一个戏曲场景，然后你背景播放是梅兰芳的唱段， 哎、嗯， 是吧？ 对 ，那个京剧本身是乾隆年间才进入的北京， 嗯， 这就。所以他就是 徽班进京吧？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小细节，如果你不注意，这不懂的人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要注意了，那不就更好吗？ 对，其实你所以说像这类题材就比较讨巧。 对， 他设定这个年代和背景， 怎么说都行， 不会让你发现这些毛病。我就使筷子怎么了？ 对，怎么说都行， 对不对？我戴墨镜，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对， 他就可以随便。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一个历史时期大家比较熟知的历史时期作为背景的时候呢， 麻烦 就是比较麻烦了。 嗯， 那咱们就换一个历史时期。 换什么历史时期？ 他这个什么时候我也不太知道，反正都是几万年、几万年的啊。咱们换到咱们我爱我家时期。 哦啊， 哎，咱以咱们我爱我家这个调调，哎，这傅老爷子、 嗯、 梁天儿啊、 嗯、 等等，他们这个圆圆。这个腔调再来一版、 啊、那、 这个怎么样？ 这个我有一点想法 啊，随便随便。 我觉得人物性格应该是大概是这样的， 嗯， 就米谷啊应该是父老。 米谷， 对， 啊，就这个 追着这孩子跑， 哦， 你知道吗？ 对，有点现在像是爷爷爷爷姥爷追姑娘， 对吧？ 追孙子似的。 那么这个阿离呢，本身小孩是贾元那性格，所以娘亲就得变，妈妈， 哎，对。 我说 这话在这屋就掉不掉，掉不了， 掉不了地。然后后边这个王爷的王爷是梁天的那个感觉， 哎， 赖了吧唧的， 哎，哼哼的， 对对对， 还吊儿郎当的样子， 吊儿郎当的样子 啊。 然后这个那白浅呢，圣神， 白浅你要塑造一个和平那样的人物的话， 哎，怎么着这是？ 不是不行啊？ 对，可以， 不行， 来试试啊，咱们再找一下。那个，咱们这个， 请问夜华怎么办？ 夜华就一个次要人物 啊， 夜华次要人物， 别呀， 志新啊，啊不是这个 贾 国 呀， 贾志国， 贾国 领导干部啊， 可以 多多 啊， 多是那个 正块的干部啊， 你不就不突然间觉得他们两个非常像吗？ 可以， 来咱们角色变不变？ 不用变吧， 不用变是吧？ 对， 行， 你是和平口的圣神， 好， 我是贾志国的这个夜华， 嗯 啊，这是贾圆圆的阿离， 阿离， 然后你是 老傅的米谷， 老傅的米谷， 梁天的 志新的这个王爷， 志新的王爷， 哎，非常好， 咱可以试试啊， 来，咱试试啊， 看看是不是那劲儿啊， 先从这个傅老爷子的这个米谷开始啊，来，咱们还是三二一走着啊，来，准备好了吗？ 好， 来，三二一， 啊。小殿下，小殿下，你慢点嘛啊！小殿下， 妈妈，你说话不算数啊！明明昨儿都说好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 哎，米谷，这是 啊？姑姑，这都什么辈儿嘛啊？您可算从东海回来了啊！米谷万死，姑姑命我好生守着青丘，奈何米谷的本事对付个把小仙尚可。天族的太子殿下大驾啊，我实在哈哈哈拦不住嘛。 你说啥？那个夜华也来了啊？我爸说我妈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回去，是怕一时住不惯天宫。这也没什么，我和我爸搬来和我妈一块儿住就是了，只要我妈在呀，阿离呢是在哪儿都住得惯的。 怎么着，你还要过来跟我一块儿住？你爸也要来？ 姑姑淡定嘛，这也是有先例的。 这还有先例？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大表姐做太子妃，天君不满意，老天君一直天职下来就把他罚到了他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没想到天长日久，两个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好上了。 这个时候啊，贾志国夜华出现了。浅浅，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我一有婚约，那我到你那儿住两天，那不名正言顺吗？ 哎，贾夜华，你不怕你的侧妃会？ 我哪有什么侧妃呀？我想来你这儿住，就来你这儿住，你才是我老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不是，那个小缪青， 哎呀，他死活不愿意嫁那个西海的二王子，隔壁的老王他家老二。他此前啊照顾我和那个阿离挺多的，我就将他带回天上啊，做个保姆什么的，等他哪天想通了他自己就回去了。 哎，爸，我妈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咱就快些出发呗，再不走天都要黑了。 出发走哪儿去呀？ 去凡界呀。 就是逛街呀。来，几人到了凡界。 妈，你怎么变成叔叔了？ 小团子，这几天啊你就喊你这个夫君啊，你喊他爹，你叫我，你叫干爹， 得嘞，干爹。 浅浅，你这男子的装扮挺漂亮啊。 您这不过奖了吗？这不是。 哎，爸，干爹，你们看那边居然挂着元始灵宝道德三位太爷爷的头。 别瞎说，什么头？那是面具 啊？是面具啊？嘿，这个台狼牙棒的好奇怪啊，上面穿了好多红色的念珠。 哎呦，可怜哦，那是糖葫芦。 哎，还别说啊，这凡界的市集啊还真是比青丘热闹多了。哎，对了，夜华，你今天怎么有这个闲工夫到凡界来呀？你不是一直公务缠身吗？ 我今儿下班早，再说今天不是咱们阿离生日吗？ 真的假的呀？你也忒不够意思了，这么大的事儿都不早点跟我说。你说我这手边现在也没带啥好东西呀？你说人小团子好歹叫我一声亲妈，他过生日我连东西都不拿，特 忒没面子了呀。 你能送什么呀夜明珠 呀？你咋知道的？ 哎呦，是吧，隔壁啊老王啊他们经常议论呢，闲磕的牙就说你这送礼的这个癖好啊，说你这么多年啊就这毛病不改，而也没什么创新，没什么新意，送礼从来只送夜明珠，这小仙呢就送这小珠子，老仙呢就送大珠子，倒挺公平的啊。我觉着那个好赖也挺贵的，咱收入也不高，你说这个阿离现在这么点儿，他也不识货，你送他也浪费呀、啊、咱们今天好好陪他一天，哄他开开心得了。 你还真别说啊，我有一颗夜明珠那拜人来高啊、远远看着像个小月亮似的，就这运到团他们那青云殿放着，肯定比那某日星君府邸还要亮堂，那可是四海八荒独一份， 还小心吧。嘿，好了，到了凡间，王爷调戏上行上神白浅， 哟，这位公子这一表人才，这个本王好说有点仰慕。 好说好说好说、 哎、嘿，好白好嫩的手， 呀妈呀， 本王一见公子吧，不是他，我这就有点清新。 不是您这是您这干嘛呢？ 您这是要找我干爹双休吗？ 嘿嘿，是。哎呦，谁呀、啊？谁呀、啊？ 我呀， 不是你小子什么东西啊？ 那你调戏我老婆和平，你调戏的挺痛快呗？ 哎呦，贾月华，你来了。 哎，能将我爸气成这样，你也是个人才，干爹，你说是不是？ 你知道我是不是贾志新啊？怎么意思啊？啊！ 贾月华，你把人弄哪儿去了？ 谁到去哪儿了？ 也行也行，不是你那事儿都办完了是吗？ 哎，办完了就给领导啊，就买点东西啊。哎，你怎么让人占便宜不躲两下啊？ 不就摸两下吗？ 这时候贾志新不是吗？贾志国抱着和平亲了一口。 这个应该说，爸，你是不是耍流氓？ 嗯，可以。来，耍流氓吧。 耍流氓呢？ 好， 你不是干嘛呢？这么多人呢？ 什么摸一把两把的？人家这不就是被亲个一口两口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我今天居然让这个小我九万岁的长这么丑的居然给亲了，哎呀，还亲脱妆了，哎呀！你在那捡什么乐呢？ 不是啊， 啊，你在那捡什么乐呢？叶鹏， 我觉得你就是就是当时那个就是那个阿离那个，哎呀妈呀！当时我实在是没忍住， 对啊，他那个是我说哎呀， 这个 我特别担心那个《三生三世》人的编剧和他们电视剧剧组来找咱们节目组麻烦。 其实他们不觉得这样演绎一下也挺好的。 哎，人家更有动力去看人的原作了，是吗？ 如果说，还是这扮相，啊，还是这妆，还是这拍摄手法，全变成我们刚才那样， 配音， 也差不多嘛。 行吧，你要硬生这么折，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比如说米谷追着阿离，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追着小孙子小孙女后边，哎呦，小殿下小心肝小宝贝儿啊，这不一回事吗？ 啊，也是哈， 状态一样的。 对，再说了，您想想，就咱就说啊，这个上神啊，几万年几万年那么寂寞，把自己端那么高，多累啊！像和平一样接点地气，没准还能多活几万 年。没事，说个大姑叔，对不对？来个大姑叔，对吧？ 对啊， 调剂一下生活。 嗯，好，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这个三生三世这一段。其实呢，以前我们在昨天这个戏的时候，就是《琅琊榜》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这样的一个背景。虽然那个也不是一个准确设定时间线的一个背景、 啊，也是一个架空时间。 但我们现在看，就这类题材的这个剧作呢，它有些时候在制作上确确实实比我们想象在几年前可能经常大家认为就是鲜肉片啊或者等等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哦、 制作确实比较精心，而且很多台词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就是这个剧情设计的确实很好。我们身边很多追剧的朋友们啊，真的是被不仅仅是被这几个演员的颜值给拉在那儿了。 说实话这颜值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也这还是胜在了这个剧情上，胜在了演技上。对对对， 颜值我觉得还挺好的。完了，我现在年轻起来了。 这电影跟电视剧一比就比出来了，对不对？ 嗯，上大荧幕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咱们以后的节目中可以聊一聊电视剧和电影上对演员就是外观上的要求，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叶鹏和一梦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围读《三生三世》，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送给大家的今晚有戏。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间岁月铺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袅袅白衣恋人生花素，落入凡尘伤情中。 深夜一度情劫难留，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 相认，就让情分。 爱情茫茫，还故作不同。